再次来到鹅市，洗心玩耍的河边，曾经那份欢乐早已消失不见。河水清澈不在，我的快乐也不在，小时候的玩伴此刻又在干嘛？啊，也许变成了爸爸妈妈。啊，也许徘徊在那里的校园。啊，也许坐在那张办公桌前，他们是否会回忆起曾经快乐的童年？ 新的世界，他们是否会记得？